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三，我是今儿的女神袁一，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嗯，今天呢，8月2号，其实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面，在我们妈妈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算是我们妈妈的节日，是长达一周的这么一个时间，叫做世界母乳周。那么正好呢，赶上这一周呢，我们今天在女神百分百的稍后的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当中呢，跟各位就要来聊一聊母乳这件事情。因为正好我身边的这一位陈浩浩婶啊，他正在处在一个很兴奋的当爸爸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对对对， 但是孩子的本尊还没有见到， 没有， 所以有很多的关于母乳的一些问题，其实你也攒了很久， 脑子里一堆的问号。 嗯，好，今天呢，这一个一个的问号都会有专门的嘉宾，有专家来帮你好好的解答。 VIP 呀、啊。 对，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非常的专业，是对我本人在我的母乳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帮助的两位，来自喜悦阁国际母婴护理中心的宗护士长，还有我们的产科大夫 Candy 甘露，欢迎两位。 好，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两位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听到你们说话哈。我们一会儿在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当中呢，就会来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母乳这件事情，包括前期的一些准备啊，包括很多新手妈妈他们的所谓的什么追奶路啊、背奶妈妈呀等等，很多很多很辛苦的故事，包括我自身的一些血泪史，都可以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们都是你的见证者是吗？ 他们都是我的见证者，并且在就是生产完的前两个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当然了，欢迎各位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花椒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 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视频直播和互动了。 有任何关于母乳的问题，你们现在都可以开始提问了，我们稍后会一一来解答的。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神麻辣烫，我们今天 今天了解的第一个资讯呢，跟孩子的这个业余时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的妈妈都会抱怨说自己家的孩子有电视痴迷症，长时间看电视呢，就会对视力和专注度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怎么样能够帮助宝宝去改掉这个习惯呢？比利时有一个国家级儿童作家叫帕特里克贝尔，因为自己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呢就创作了一个叫做再见电视机的这样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电视机就化身成了主人公。李阳一家是超级电视迷，据说整本书都是妙趣横生。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图片。再见电视机封面是这样子的，主人公是一台蓝色画框的电视机，但是它长出了五官还有四肢。在书当中呢，你可以其实从这种插画当中，你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整体会给孩子有那种换位思考，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 可是他有没有考虑过电视机厂商的感受呢？ 就是做成这样小怪物可能销量也会很好啊。 哦，好的好的。 对啊，但是你看，据说到其中的一些故事片段的时候，孩子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来给他的孩子阅读过这样的故事的，像比如这种啊会有一些互动性的内容在里面，可能会有一种像贴画啊，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扮演这种故事当中的角色的这样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本再见吧电视机现在也已经有中文的翻译版了，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同样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困扰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去考虑入一下这本书。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的内容，接下来说这一个，我觉得要让陈浩来念会比较好一些。 第二条啊，是这样啊，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如果父亲与孩子多相处，对孩子的智力发育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吗？那伦敦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牛津学院以及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对128位父亲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收入和年龄等因素，记录了孩子出生三个月内父母不使用玩具与孩子相处的视频，然后对比分析孩子们两岁的阅读能力。结果研究显示啊，婴儿早期和父亲的接触量与幼儿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是成正比关系的。原来是真是这样啊。 对，就可见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大的。 是啊，他说无论婴儿性别是男还是女，父亲在婴儿早期更积极的接触，都有可能使婴儿表现出更好的智力发育。那是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妈接触我实在是太多了呢？ 没有，你很聪明，所以说明你爸的功劳还是对。 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爸爸接触的是好像时间并不是很多啊。 所以 否则我会更聪明，对不对？ 好。所以如果你以后你家的孩子如果你觉得不够聪明的话，你不要怪他，只能怪你自己 怪我自己。所以说还是建议啊，大家啊，有宝宝的父亲多陪宝宝，因为这是增加你孩子智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多提供一些和爸爸在一起相处的亲子的时光，对孩子的成长会很有帮助。继续接上一条，浩哲说这一条，其实专家认为人脑在三岁之前发育完成度是60%，在六岁前呢发育完成大概是90%，而其中右脑主要负责控制感觉和想象力的发展。如果在孩子的幼儿期能够有意识的加强对我们右脑的开发。陈浩问一个问题，右脑负责的是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嘛。 算你答对了。对，如果你能够有意识的加强右脑的开发的话，对孩子成年以后的创新能力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接下来的一组图呢，可以教家长来做一些开发右脑的一些游戏，比如说配对游戏。这个游戏呢从一岁半开始就可以玩了，据说什么摊开几张字母卡，然后让孩子把其中两张相同的字母的卡片来配对。或者你可以把它混淆在一起，让它挑出来哪个和哪个，比如一和一、二和二啊、 A 和 A 啊、 B 和 B 啊。 我以为配对游戏从小就让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互相配对玩呢。 这是性别意识开发的。接下来仰望星空据说是可以开发右脑的。带孩子仰望星空，讲述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传说，可以让他展开一些想象力。或者你也可以讲吴刚、玉兔和那个叫什么嫦娥的 嫦娥的故事。 嫦娥的故事。接下来观察云朵。像今天雨后的晴朗的北京，大家就可以让孩子来观察一下天上的云朵呀。 对，因为云朵经常会呈现各式各样的形状啊。 对，棉花糖啊等等，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利用大自然就可以来锻炼儿童右脑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是多用左侧，因为刚刚讲了嘛，右脑是控制左半边的。主要 像什么左眼啊、左耳啊、左手啊，其实都是在开发他的右脑。说用左耳去戴耳机听音乐或者听故事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太小的孩子去佩戴耳机。另外一个方式，以小猜大，比如遮住孩子熟悉的动物或者植物图片的大部分，让孩子去猜这是什么动物或者是植物。 哦，有些书它不就是这样吗？遮住了大部分之后让你猜书背后的画面， 或者可以拿爸爸的照片把脸遮住让猜是不是谁。 那我的脸是不是不太好遮？ 太大了。接下来这个综合刺激，视觉、听觉和语言的综合刺激特别有助于开发孩子的右脑。有些幼儿园老师会通常利用多媒体在一小时内接连不断地给孩子看恐龙啊、鲜花啊这样的图案，然后其中呢去穿插一些儿歌啊、外语啊、故事啊这样的一些刺激。如果每次是3分钟，中间休息一些时间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是第七个办法，经历新鲜。就比如说你回家的路不要只走一条，你可以走好几条不一样的路， 就是带着孩子尝试一下很多新鲜的线路， 对、啊、 另辟蹊径， 条条大路通罗马。 嗯， 对，从小就来知道这个事情，或者不要老看一本书，也不要老跟同一个小伙伴玩。 对， 你可以多找一些新鲜的刺激给他。接下来第八个方式，注重才艺，培养孩子在琴棋书画各方面的才艺，像什么折纸啊、插画啊、画一些插图啊什么的。我觉得只要孩子感兴趣的、去动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开的。 这楼下的兴趣班都给他报满了呗？ 那不是这样，因为正好我们的嘉宾甘露家的孩子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是2岁多还是 2岁半？ 2岁半。嗯、你平时会给孩子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培训吗？或者这样的一些引导吗？ 我要是在下班的话，肯定会给他读一些故事书，比如绘本。或者带他去楼下去挖坑，他比较喜欢挖沙。 小朋友很喜欢玩沙子， 就挖掘机呗，就是。 感觉像蓝翔皮。其实像这样的夏天，可以带孩子去海边玩。 对， 孩子 挖沙子， 对， 挖沙子， 在沙滩上可以待一整个下午都没有问题。这是家长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可以孩子一起来共度假期时光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很轻松。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教会了各位一些怎么来陪伴孩子亲子时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到100%趴里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说的母乳这个话题。各位准备好脑海当中的问号了吗？如果准备好的话，赶紧通过视频直播的各路平台，一直播呀、花椒平台啊，包括北京时间，都可以随时把问号抛给我们。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第二个环节，100%Party，辣妈正传。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说到母乳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然后以及现在正在母乳这个阶段当中，所以其实想说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也好，或者对于我们网络那头的很多网友来说，可能很多的新手妈妈，包括也会有那种已经生了二胎呀，或者已经是3胎的妈妈，每一个人对于母乳或者是奶粉喂养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观念。有人是非常执着的坚持说我一定要母乳的方式，有人认为说哎，其实无所谓，或者说我就是不想喂，因为我怕自己的身形发生一些变化啊，等等等等。那既然是在世界母乳周，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母乳周有自己的一个什么主题吗？有自己的一个 今天的母乳喂养周应该是共同坚持。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世界组织卫生组织也提倡比如要第一个是尽量纯母乳，第二个话是母乳时间尽量延长。刚开始的话可能会说尽量6个月，后来又说能延续到一周左右也是可以的。然后现在又更改到2岁，直至2岁甚至2岁以上都可以。所以说随着我们科技越发展，其实已经知道一些消息，就是说母乳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宝贝儿也好，还是对宝妈妈来说也好，是有近期和远期一些好处的。所以现在才会越来越提倡。所以我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挺好的，共同坚持，包括袁一现在也在坚持，所以我也在坚持。 对，你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对，对， 我在坚持不奇怪啊。甘露在家的孩子已经2岁半了，还在坚持？ 没有，上周我们有一个宝妈妈过来，然后她是二胎妈妈，她大宝的时候哺乳到3周多，到这一胎快生的时候才断奶，所以我说她是我学习的对象。 所以就是你们会认为说自然离乳 喝到宝宝不想喝了为止。 对， 嗯，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样对于宝宝的那个生长发育以及情感的交流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我们会所里头经常有这样的妈妈，其实是二胎来的，但是第一胎呢，现在也就才两岁嘛，先将两岁，所以呢，这个大宝呢也在吃奶。同时呢，有的时候特别可爱的镜头就是大宝在吃这边，小宝在吃这边。哎呀，这个镜头太难得了， 想着吃， 看着好温馨啊。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孩子在一起就会食欲大增， 对呀， 抢着吃的才是最香的。 对呀，小朋友会比的呀。 对，这个画面太美好了。但是很多像我这样的新手妈妈，就是第一胎妈妈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她刚刚接触到这个问题，自己就会很忐忑，她会担心。首先像浩婶也问过我说，要不要准备一些奶粉，万一我生出孩子来以后我没有奶怎么办呢，会不会饿着我的孩子，这是很多的在怀孕期间的妈妈都会去考虑和担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怎么去疏导他们的焦虑。 首先我觉得哈，孕前就准备怀孕之前就是做好工作，比如说把自己身体养得棒棒的，体内功能养得好好的，那么后期你这样一样跟上的情况下，不确定，比如说不存在宝宝会缺奶水的问题。那 是以咱们现在这个当下的社会的环境，我们的营养摄入。 对， 我那天还在跟浩神说，我说你放心，现在都可以用一句话来简而概之说，没有奶的妈妈，就是每一个妈妈只要抓住时机都会有母乳泌出，只不过就是看多少的问题。 另外一个，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万一出现万一的情况，再买也来得及。 对， 对， 而且医院其实是有配方奶提供的。 对， 所以二位的建议是给这样的新手爸爸和妈妈的建议是要不要准备奶粉。 没有必要。 对，准备是信心。 没有必要。 准备信心，准备的是信心。 要信心满满哟。 所以其实 有没有可能就是混合喂养，就是母乳和奶粉，因为如果是一旦有母乳的话，有没有可能会不够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的担心就太多了，你首先给自己已经留有余地了。 对， 总是在想着在万一不可能的情况下加上奶粉，那你已经有了这种准备的话，首先一点就是说，你心里头对于母乳喂养来讲，没有是不是起码不是信心满满吧？ 对，没有准备好信心 啊。那你总是留有余地的话，那可能在开始宝宝出生以后，由于这个分娩过程中的疲劳啊，以及你的这种固有的一些这种思想的对理念，所以呢，你可能在这个喂养的过程中呢，像尤其开始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奶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宝宝开始胃很小，你仅有的那一点就足以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可能会在旁边说，哎呀，你那点奶哪够啊，这哪是奶呀，这么点 饿着我大孙子怎么办，能饿坏了孩子。 家长永远都是 对呀， 老人 会有这样的担忧。 对 对 对， 对，很多老人都会这样的。所以呢，你的意志再不坚强，那把最好的时机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呢，因为宝宝最早他有一个饥渴的记忆，你给他用了奶瓶以后呢，他就会不愿意去吃母乳。 对， 奶瓶多省事儿啊，是吧？ 是， 宝宝非常的聪明啊，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妈妈和爸爸都要有信心，以及家里人都是要信心满满才行。 对， 我听说过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母乳的问题啊，就说这个小孩的胃一开始很小， 就是 尽量 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玻璃弹珠这么大。 哦，刚生下来就那么大是吗？ 新生儿的时候就是一个玻璃弹珠， 五到七毫升。 人体真的非常的神奇，它的设计都是匹配好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妈妈的那个初乳其实也就是刚刚能够符合他这个胃的胃容量， 对， 就那么几滴就够了。而且是你如果冲奶粉啊，即使你就冲15毫升，那也得这么多。这么多一杯，其实下去还是挺多的。 其实我听说就是奶粉就很容易，因为那个奶嘴比较好吮吸嘛。 对啊。 所以说呢，孩子一喝就多，一多呢胃就撑大了。 对。 一撑大呢，将来孩子就会食量越来越大，孩子可能会越来越胖。 对。 所以说尽量呢母乳，这也是母乳的一个原因啊。提倡母乳的原因就是因为吮吸这个母乳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对， 咱们老说这 使出吃奶的劲儿， 吃奶的劲儿啊，所以说还是尽量让母乳的话，那我这个今天我就是回去，我就 开始给你媳妇洗脑， 洗脑，对， 然后给家长也洗脑，给你爸爸妈妈，给对方的爸爸妈妈都要洗脑。 这不光是这个提倡母乳健康的问题，这还省钱呢，是不是？ 你看，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确实是挺实际的，因为母乳它确实是可以省很多奶粉钱，然后呢，因为我当时在母乳的时候，我妈妈还跟我开玩笑说有一篇文章叫做《母乳的妈妈》，每一个母乳妈妈都是一台行走的印钞机，因为就是。 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哈，有一些所谓的那个黑市上面是在流通母乳的，因为毕竟有很多的妈妈她可能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有母乳，但她的孩子就需要母乳什么的，母乳其实很值钱，但是钱不说，另外一个，假如说你要出去旅行，你就可以不用箱子里面带各种什么奶粉呀，什么保温瓶儿啊，然后 温奶器 呀，温奶器，对，你那个水你也不能用自来水呀，你得各种各样就是那种什么纯净水各种的，就很麻烦。母乳妈妈带着孩子直接就出去就走了。对，这也是一个确实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对，尤其是现在夏天现在咱们北京的伏天又比较的潮湿嘛。 嗯。 那如果是你用奶瓶和这些就是其他辅助的东西的话，那肯定是增加这个感染的机会。你要去煮去消毒，你保证不了卫生， 对， 多增加了这种感染的机会，以及宝宝有增加了这种消化道系统疾病的这种可能。 是。 对于母乳来讲呢，那是最好又方便，对吧？温度又合适。 对。 那你出去 纯天然的，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样的，他所有的其他东西都不要带啊，就直接带着宝宝带点纸尿裤就可以了， 特别方便，饿了就直接喂。而且母乳妈妈跟奶粉妈妈的区别就在于，母乳是按需喂养的，她只要想喝就可以随时给她喂，但是呢奶粉妈妈不是，她必须要有严格的时间限定，而且毫升数水和奶粉的配比，以及你这中间还要喂多少水，这都是严格的一个控制量的，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很多 突然发现母乳真的 父母吧，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什么，你看人家那孩子多胖啊，咱们家孩子这么瘦啊，是不是奶不够啊？那个母乳，尤其是开始他觉得少的时候，还有的呢，从颜色上去区分，他就觉得，哎，你看人家那个妈妈那个奶那么黄，你这个奶这么浅，这个肯定是没有营养的。其实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对，邹护士长和甘露都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我妈妈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她现在都会说你看你现在工作太忙了，你这奶的质量没有刚开始好了，以前是黄黄的，现在这么浅，到底这个颜色是不是因人而异的，还有这个奶当中它随着你喂奶的时间的变化，它的奶的颜色是不是也会有变化呀？ 那是肯定的，因为最早咱们初期的时候，咱们的开始的奶嘛是叫初乳嘛，对吧？以后是过渡，完了到成熟，那这个颜色上它也是区别的。所以你在这个喂奶的时候，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开始的时候，妈妈说对了，说的你的奶是黄的，到后来奶的颜色变了，他就认为从视觉上来讲，他就觉得 油 脂不够 了，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像那个很多在家坐月子的，尤其是老年人，他会就是熬那个炖那个什么鸡汤啊、 猪蹄儿啊、鱼汤、 对呀、对了，喝了很多很多的。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开始，对吧？开始刚生完以后，那个妈妈呢有一个生理性的乳胀，对吧？生理性乳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受的，并不是说你是有奶出不来。那个时候生理性乳胀，它是血管的充盈以及一些淋巴呀、一些这个体内的一些液体的原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胀得特别疼。有的妈妈就会觉得喂奶这么不容易，我看别人邻居家的那个妈妈抱过来很轻松就喂了，怎么到我这儿这么痛苦啊？有的痛苦的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度日如年熬不过去了，还有的会哭，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同时也是说当妈妈也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为什么说母乳可以增进亲子的感情，其实也在这个其中。 对呀、 因为你们在一起成长， 你付出了， 对 啊，你付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期的让宝宝勤吸吮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按需，对吧？按需哺乳，那宝宝胃很小，他可能他这个时间也会很短，那他的睡眠时间也短，那我们按需给他哺乳的话，同时宝宝呢，吃饱了以后他也会去睡。再有一个呢，早期的你的乳腺管它特别充盈，完全是有一些血管的充盈，并不是说乳汁堵在那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由于宝宝勤去吃，这个时候很快把咱们的乳汁乳管都通了，这样后期你的奶下来的时候呢，你也不至于特别痛苦了。所以在早期来讲呢，不要一生完马上就喝鸡汤啊、猪蹄汤啊、鲫鱼汤啊，这样的话是没有好处。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 就是说，前期的生理胀痛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刚刚生完的时候，一定要跟老人说好了，不要给我炖那些特别大补的东西。 刚刚生完的时候，那至少一个星期一定要以排为主。 对， 那个时候你的奶是会正常产出的，然后你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完全是够喝的。 嗯， 然后你的奶量也会伴随宝宝的胃的逐渐变大，然后奶量会越来越多。 对， 然后到后期你慢慢的看你的情况，比如说当你上班了，像我工作了以后，确实因为工作压力啊、时间的问题，你会明显发现奶量会有减少。那个时候你稍微喝一些清淡一点的汤呢，可以让你的奶水更充盈一些。 嗯，听得好像我都有奶了似的。 这个事情正好我昨天看一部美剧《天蝎》里面的其中一个主人公，他怀孕了，他的先生是一个天才科学家， 嗯， 他就研究这个怀孕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一个感情的联系，说大概有70%还是60%的一个比例，在女性怀孕的过程当中，她的伴侣男性的胸部也会有肿胀的感觉，以及也会有泌乳现象，所以你要好好观察一下你自己。这不是开玩笑哦。 那就是说如果我媳妇她不够的话，我可以来啊。 这个就是玩笑话。这个可能你真的爱莫能助。 是， 那咱们刚刚讲了一些这个母乳的好处，包括也有一些误区也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在刚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新手妈妈可以立刻顺利的产出奶？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母婴同室啊，赶紧第一时间吮吸啊，这样应该怎么去做呢？ 现在是这样，提倡的话至少在近一个小时以内就开来，但是现在的话观察的话是越早越好，比如说在顺产的话，在产房会有2个小时的观察时间。 对， 那在这2个小时内就提倡不要让孩子先离开产房，让其他家属看，可以直接放在你身边，如果他要睡觉的情况下你可以逗弄他，大多数情况孩子闭着眼睛的时候也可以寻找乳头并且吸吮， 那真的是一个本能， 很神奇的， 很神奇。 对， 我的孩子在产房里面，我是顺产嘛，生完以后他处理干净以后，我正在缝线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被我的这个主治的大夫抱到了我的身边，然后立刻一挤就挤出了奶，然后大夫说赶紧现在就喂，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孩子明明刚刚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就会寻找，找到了以后立刻就 对开始 就咬住，然后就开始吮吸，真的人生很神奇，这真的就是本能。然后你妈妈的母性的本能也就立刻就释放出来了，你觉得这一幕很有爱，但是紧接着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痛苦的时期，比如说一些皲裂呀，包括堵奶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跟咱们喂养的一些姿势啊，包括一些方式方法也是有关系的。 对， 咱们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教一教大家，比如说一些手法呀，在喂养的时候一些喂奶的方式啊，动作呀，咱们可以现场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花椒上面同样也是活力982这个账号。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浩神。 我们今天在世界母乳周的其中这一天，来聊一聊共同坚持母乳这个话题。今天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喜悦阁母婴护理中心的宗护士长，还有我们的产科大夫甘露，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这个母乳的误区啊，包括怎么能够快速的产奶啊。接下来我觉得，因为刚刚讲到了说我个人在母乳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可能很多的，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妈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像乳头破裂啊这个问题。 这个破裂是咬破的， 就是出血啊，就是很疼。所以两位也跟我们说一说，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乳头皲裂的话有几种，一种情况是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说像皲裂了，明显就是要破损那种情况，出血然后疼痛。还有一种的话是母亲就是宝妈这边能够感觉到疼痛， 但是看不到伤口， 对，看不到伤口，这两种都成为。那一般情况是因为含接姿势不对，因为宝宝，咱们刚才说过，宝宝吃奶的时候是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了，所以 这个 力气真的挺大的。 腮帮子就鼓 的， 对， 很形象，很形象。 他不是没有牙齿吗？那个时候 他是牙床，但是你想，牙床都能给你磨坏， 对， 这是水滴石穿，就这种感觉。 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宝宝的舌，然后包裹到乳晕的根部下方，然后两个上下唇呈鱼嘴形的这样张开之后，是含接乳晕的地方，上下挤压，然后乳汁出来的。这样乳头在口腔中其实是悬空的，这样不容易损伤，也不会有疼痛感觉。 是因为这个原理，所以可以把乳头保护起来。 对， 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吮吸这么大面积的话， 对， 只去叼住乳头的话，就很容易会破。 对，而且一旦破了之后更敏感，那再去调节含接姿势的时候，因为又疼痛，下意识妈妈就会 往后一收缩、 哦、然后这样就直接叼住乳头、嗯、就更容易破。 那这样是不是会容易发炎啊？就有炎症，因为它破裂了吗？ 会有伤口，它就会有细菌定植、哦、那么后期是乳腺炎的一个条件之一。 哎，我听说有那个保护 乳盾、 对对对，哎呀，好嘛，乳盾啊，优盾完了还有乳盾， 对，就很专业的名字叫乳盾、 哦、乳盾、 嗯、但是其实我生完之后不是有三天住院观察吗、 嗯、 我用了那个乳盾，但其实因为当时是因为先破了然后再用了乳盾就更疼、嗯、然后对，而且就是乳盾我也担心会让它产生乳头混淆、嗯、因为它的口感会有点类似奶嘴儿、嗯、 对， 那是那种硅胶质地的嘛、 哦、对， 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即使疼我就忍着了。 而且你的乳盾如果是它那个号不合适的话 也会疼痛， 对， 它对、嗯、它毕竟在那个地方带着它磨那个乳头，像它也是同样会造成损伤、 嗯、对，所以我觉得乳盾不是一个必要品、嗯、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嗯、 而且在怀孕的时候妈妈们很多都会去准备那个羊脂膏来去抹这个每次喂完奶以后的乳头、嗯、但其实我个人觉得羊脂膏如果在你乳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它反而会让你那个角质层变得越来越厚， 对， 会减速、嗯、降低你那个愈合的速度。我个人推荐一个小神器哦、 嗯、 是宝宝吃那个 AD、哦、叫益可欣 啊，益可欣、 嗯、那个东西宝宝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 D、嗯、因为宝宝出生之后就要补充维生素 D 嘛， 对对对， 还可以拿抹乳头，可以加速你伤口的愈合，那真的是神器，非常好用。 确实， 对，确实是。其实还可以最简单的就是自己的母乳，每次宝宝吃完之后、 嗯、 我们挤一点出来把这个乳头周围一抹就可以了、嗯、 是不是可以换着边吃？经常、 嗯、一定要换边的， 对呀、哦、那你吃这边不吃那边，那 就会一大一小哦，会很明显的。这样子吧，我们请宗护士长，因为宗护士长平时是最近距离跟我们的这个新妈妈们去接触的、 嗯、 拿我们的现场的一个娃娃来示范一些咱们在初期的时候，也不是初期，整个的哺乳期吧、 嗯、 都可以使用的一些喂养的姿势。咱们直接让宗护士长拿这个娃娃就当作是宝宝来示范一下一些动作，有哪些姿势是比较方便或者说比较舒适可以来母乳 的。好 的 好的， 嗯， 看看这多可爱啊，是吧，就 小黄人 宝宝点儿，比宝宝宽了点儿。 这宝宝就吃多了，有点是吧？ 奶粉喂多了， 喂多了。 对，咱们其实就是常用的几种方法，可能只要是准备当妈妈的人，可能都会了解，而且你们也会。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你肯定会从网上有些视频啊，还有呢，像比如选择一些医院分娩的时候，他也会给你讲一些产前就会讲一些这个这些喂养的课啊，这些知识啊。如果说是到月子会所、喜悦阁这样的话呢，喜悦阁也会有一些课程啊。 就是手把手教是最好的、 嗯、对对对，所以呢 言传身教， 其实像刚生完的时候、嗯、很多妈妈会由于疲劳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啊，她会躺着啊，侧卧位。像这种侧卧位呢，一般呢就是在刚分娩前嘛。 但我最熟练这个姿势，我到现在还是这个姿势。 你是懒， 真的很省力，就是 尤其是到了晚上， 对，很省事儿、嗯、 这样的话呢，宝宝吃饱了也睡了，妈妈也睡了、嗯、 对， 翻个身就喂了， 对对 对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们呢就是这个母乳姿势呢一定要掌握啊、因为呢这个母乳姿势的掌握呢对于你后期呢喂养呢还是非常有帮助 的 特别是对于乳房的护理、 嗯、 啊，因为咱们在喂奶的过程中呢乳房特别充盈，可能难免会有乳房有时候由于忙啊或者各种就是没有及时让宝宝吸吮啊，有一些硬结的出现啊，就是积奶啊、 嗯、 这样的情况下呢乳汁的淤积，通过这个调整喂奶姿势、 嗯、 啊，这个变换体换、 嗯、 那个是能够缓解这些症状的。 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情况，比如说最常见的摇篮式，对吧， 对， 这是每一位妈妈都知道的啊、 嗯、 但是每一个妈妈虽然知道，但是抱的姿势是不是真正的准确， 对 啊，咱们还是要讲一下。首先一点呢，比如说咱们这边宝宝的头啊，我们这个头好粗啊，放在我们的这个果窝的地方、 嗯、 对吗，这边呢咱们一般有一个哺乳枕， 对对对对对， 哺乳枕垫的这个位置坐好了，妈妈首先要坐舒服，你可以把后面呢放一个靠枕。 对 啊，我经常会跟妈妈说喂奶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所以首先一点你要坐舒服，你坐舒服了以后呢你的心情就好，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静下心来给宝宝喂奶。 咱们来考一考浩神哈、 嗯、 你猜月子里的孩子一顿奶单边要喝多长时间？ 单边要喝多长时间啊？ 嗯， 半个小时 差不多。 他还真的是猜得挺准的。 对， 因为 长一点点， 对，大概20多分钟嘛。我有一个闺蜜有一次来就是月子会所看我，我跟她说那你来吧，我孩子正好在喝奶，等你过来差不多。她说我还要半个多小时到呢。我说对啊，我的孩子也要喝半个多小时。她怎么要喝那么久？我说你吃饭得吃多久？你吃饭是不是得半个多小时？其实是一样的。 对，而且我们宝宝吃的时候，他又中间还要 歇一歇， 对，吃奶是非常费劲的呀，对吧？不能一口气的不停的这半个小时，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咱们成年人吃饭，你也不可能在这个半小时不停的，你中间还要说一说话， 腮帮子还疼呢，真是。 对，所以我们在抱的时候呢，要把他的头，就是宝宝的这个颈部吧，放在我们的这个胳膊的这个腘窝处，妈妈坐舒服了啊，后面要垫上一点。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家里的一般沙发来讲呢，你下面也可以放一个脚垫儿。稍微的他吃哪边的时候，你就把这边这条腿呢相应的 垫高一些， 垫高一点， 嗯， 这样的话呢就谁都不就着谁了， 对 啊，你会很轻松的啊。完了这边抱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轻轻的，也是这个小腿有点短啊，我们就这样的就随便这样抱一下就可以了哈。抱好了以后一定要这个胸贴胸腹贴腹的，不要说让宝宝身子冲上啊，冲上光把头拧过来了，宝宝是这样吃的， 这样吃， 对，就落枕了，到时候 非常难受， 要把他的身体整个都冲向我们的母体， 对，这边，而且贴紧了，贴紧了以后呢，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宝宝。一般他饿的情况下，他如果说哭闹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安抚他一下哈。 嗯， 这个时候情绪比较稳定了以后，我们把他抱好姿势，抱好姿势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就是稍微逗他一下啊。不用说，有的宝宝可能一过来，他马上就闻到你的味儿了，他会张大嘴， 嗯 啊，张大嘴巴，嗯，他就过去了。但有的宝宝可能就是会稍微慢一点， 嗯，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刺激他一下口周啊，刺激一下他。当宝宝的嘴巴张到最大的时候， 嗯， 马上送过来。这个时候呢，宝宝会含接的非常好， 嗯 啊，一定要让他含住大部分的乳晕，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避免这个乳头皲裂。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没有含住，就含到前面一点点的乳头，他含到乳头一点点的地方的时候呢，他这个力量都在乳头的位置， 对， 那相当的乳头这个地方呢，又没有过多的乳汁，又没有过多的乳汁，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非常的用力在嘬，造成了乳头的皲裂， 嗯 啊，而且呢，宝宝吃不到奶的时候呢，他也会哭闹， 嗯， 不耐烦， 对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同时呢，有的妈妈也会觉得，哎呀，那他好不容易吃上了，我别让他退出来，退出来的时候宝宝又要哭了，那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真是爱宝宝，那我们就轻轻的用手啊，就是这是 底下下颚， 下部，哎，对，下颚这个地方。嗯，给他稍微搬一下，他就出来了。 嗯 啊啊，不要觉得，但是这个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啊。有的妈妈会觉得，哎呀，宝宝正在嘬着，嗯，我就不好意思。 不要藕断丝连。 对对对，你越慢，其实对于你的乳头的损伤越大。 对，它会吸得越紧， 啊。所以这个时候要退出来，重新含接，一定要注意。 嗯 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呢方式呢，就是一个橄榄球式喂奶。 对，刚刚这个宗护长说这个摇篮式，看似很简单，就像抱孩子一样，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姿势是最基本。也是最万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的胸部的任何一个位置有硬结，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立刻的快速的排空那一个地方的硬结。 对，因为橄榄球这个摇篮式呢是比较这个最经典的啊， 对， 就是动作了，这个姿势喂奶， 嗯， 所以作为女性来讲呢，她很自然的，只要是坐着，她就会这样去抱起宝宝。 对 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橄榄球式呢也叫夹球式，它是呢做好了以后呢，把宝宝放在腋下这边。哎，这边，但是你的哺乳枕呢， 哦， 这时候要调整那个哺乳枕的开口， 嗯， 要这样过来啊，把这个圆的地方放在这边，把宝宝架起来，同时呢也是一个借力啊，因为咱们在家沙发呢有一个扶手，你把宝宝放到这儿的时候呢， 哦， 妈妈非常省力啊，这样放到这儿，放到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姿势，把宝宝贴过来，贴过来，宝宝张大嘴的时候。很快送过来，让他大部分的含接，吃空乳房，对，这个就是对于乳汁的淤积呢，也是有缓解。 你看到没有？就是宝宝这时候的腿已经换边了，刚才摇篮式的时候是顺的，就是头朝哪边就是吃哪边，但是这个橄榄球式是你把它夹过来。就是腿朝后头，等于 对对对， 头冲前， 头冲前，而且这样你看着宝宝吃奶也特别自如。同时呢，这个时候是我们乳房外侧有硬结的时候，你这样通过这个调整就能够缓解，就是在我们这个乳房 有硬结，它在哪个方向，你就把宝宝的下巴颏对着那个方向去吸吮，就能够缓解症状。 对， 嗯， 他下巴颏所对的那个方向是他使劲最大的那个方向。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可以迅速的把那个方向的硬结给通开了。 对，是这样的。 好神奇啊！ 其实浩神今天的信息量很大， 对， 他带个笔记本， 吸收不过来了，有点 几种姿势 还是最长的、 其他的姿势都属于特殊情况下了啊，那就再 还有 请 倒挂式啊等等， 对对对对， 多的、 其实倒挂式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肯定好多妈妈都觉得，哎呀，好 自己一个人弄不过来， 她觉得一个人没法做。啊，是这样的。 简单说倒挂式吧、其实就是妈妈是顺着躺，你们俩头就是你和宝宝头冲头。 对，就是这个姿势。比如说妈妈在躺着的时候， 都是在躺着。 哎，宝宝的头 不是坐的怪哈， 他是在这个方向， 不是坐 是这样， 腿在这个 不是练杂技， 躺着一定要躺着的、侧卧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正好。 对， 斜着 头冲头， 对 对对。 所以说今天一定要看咱们的视频直播， 一定要 信息量太大，要回看，要回看。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学会各种喂奶姿势，这一对于今后哺乳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中，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会儿时间， 这一年两年了。 对，妈妈要做舒适，要放松。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也好，宝宝呢也舒服。你做了有耐心，那宝宝吃起来有耐心，因为宝宝最接近你的心脏的位置。 对， 所以你做的不舒服，你不耐烦，那你的心跳加快，那宝宝呢也会感应到，他也会吃起来不舒服的。 他会跟着你心跳的节奏来吃。 当然，那当然啦， 宝宝是舒服。这一块的话也会让我们乳腺导管的扩张超过之前的2.6倍到4倍、相当于同样的力量它能吃到更多来，所以说妈妈越舒服宝宝才越好。 所以为什么整个孕期也好、包括哺乳期也好，我们的妈妈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 对， 爸爸是不是还要在后边你要捶腿的什么的， 下一句就要说这个爸爸一定要让妈妈心情更舒畅。 对， 这样能够帮助她的恢复，帮助宝宝更好的去获得食物去成长。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的。 是，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刚才宗护士长介绍的这几个方式这几个姿势、大概能够保持最多6个月吧，6个月以后的宝宝，他才不管你什么摇篮是什么橄榄球是， 自己自创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姿势， 真的， 就没准真的就坐着倒挂了开始。 我家孩子现在会站着喝， 是 会跪着喝，会趴着喝。 他站着喝，你不就得跪着吗？ 我一直都是躺着，我就随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开心就好。现在就是完全他来指导我，他来带着我走，因为他已经是喝奶老司机了，明白吗？就是孩子过了6个月以后，他已经不受你控制。 他是不是会主动去？比如说扒开你的衣服就开始， 他会有要求，他的这个自主意识就越来越强了。所以各位新手妈妈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前6个月能够让宝宝乖乖躺在你怀抱里喝奶的时光，真的非常难得。 那刚才听的那个甘露说的，刚老师说的，这还有三周的啊，三周岁的还喝奶，那得创出多少姿势来？ 你们家孩子现在会怎么喝奶？大概一天会喝几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虽然就是像你这样坚持这么久的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又是职业女性。你现在大概一天会喂几顿？ 现在一般都是早上多一点，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接触1个小时。轻喂 一个小时 是间断的，也就是说他会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喝一会儿， 然后过来吃5分钟， 对对对， 然后玩，然后等他玩的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了。 啊， 因为他要是吃的不好的话，他会哭闹特别厉害， 这边玩着手机，刷着微博，这边喝着是吗？ 晚上也是一个很棒的亲子时间。 对，下班以后那一顿的话，主要是母乳这块，然后加点小零食，然后夜奶现在没有断，所以晚上还会有2到3次这样的情况，但也是时间非常短，所以基本上我白天不用备奶。 对，但是有一些妈妈像我刚刚上班就是4个多月的时候，其实背奶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群。 对， 你知道什么叫背奶吗？考考你。 背奶就 就是背着小书包上学。 不是装在杯子里边吧？ 对，他其实就是背着小书包那个背。他背奶的意思就是书包里面背着奶，真的是这个意思。 还真是这样。 因为 就是有容器。储奶袋， 对，有储奶袋、储奶器、有吸奶器，都会一整套装备带好， 装备齐全。 对，其实这也是便于这个母乳期的这个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是不是？ 对。 那这个母乳还要加热吗？就是说凉了之后还 要？它先冷冻起来。我们来听宗护士长说一说。 一定要冷冻的，比如常温下呀，或者是比如说像那个冰箱里头，冰箱上面冷藏4度就可以了。 哦。 啊，如果是冷冻的，就是-18到20。啊，一般来讲呢，像保存这种冷冻的话呢，我们一般提倡的现在就是过去说，比如说半年呀什么的，我们现在一般在讲的就是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因为。 对于充足奶充足的妈妈来讲呢，你储存的时间太长也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呢妈妈呢也会尽可能的直接给她新鲜的奶，只是就是备着，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嗯、啊，出门跟同学呀、啊、朋友啊 下午茶一下呀， 对对对对 对、 啊、 这个时候会备一下的。但是一般短时间的出去给宝宝吃好了，或者说你稍微在家暂时备一些刚挤出来的奶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还是 综合上和甘露都是见过我在月子会所存奶那个样子的，我把月子会所的整个冰柜都存满了，因为我是奶量很多的、嗯、然后后来因为就像宗护长说的那样，我奶量很充足，所以那些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然后我也给过我身边一些比较信任我的妈妈们，可能奶不够的我有送给他们一些，但是更多的就浪费了、嗯、然后后来我在闲暇时光我就开发了一个新的母乳的用处，我今天还带来了两块， 不是可以做奶酪什么的、嗯、做肥皂 母乳皂，对，就是这个 好可爱、啊、 我今天带了三块过来、嗯、就是市面上有卖那种有含皂基的也有不含皂基的那种各种做法、嗯、配料都很齐全、嗯、上某网上面搜一下就行了，然后那段时间宝宝如果睡觉了我就会用时间来做这个母乳皂。 这些都是你产出的东西吗？ 都是我产出的作为主料然后做出来的产品、 啊、主要原料， 对对对 对、 啊、 然后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可爱，你看小脚丫啊、嗯、小奶瓶啊什么小爪子啊这样的图案，就会给你的坐月子期间或者你的闲暇时光 增加乐趣， 对，增加乐趣、嗯、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失为一种可以降低产后抑郁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调节心情， 对 对 对， 母乳本身就可以降低我们的抑郁发生。 对， 很多妈妈在哺乳过程中她会说哎，之前没有觉得，但是让给宝宝吃奶过程中会觉得一种 享受， 嗯，说不出来那种愉悦感， 对，是这样的、嗯、 所以说就甘露老师这还在喂吗？就是说愉悦感还不想消失、 啊、真的是这样， 抓住这个时间哟。 这种愉悦感你相信我，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不顺畅啊、嗯、因为乳腺炎啊，因为皲裂啊，或者各种、嗯、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坚持，我为什么要给他喂母乳，说实话我也曾经想过要放弃，但是我后来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当一切都顺利了以后，当你的供需平衡了以后、嗯、你会觉得这段时光你很舍不得去割舍它，你不想去割断你和你孩子之间这个最紧密的这样的牵连， 这种联系， 对， 其实是一种连接，也是一种联系。你是上瘾了是吧？现在 真的上瘾，很上瘾。 对，再抓紧再生一个。 对对对， 延续。 确实是这样的。他、嗯、在没有生的在想，哎呀，我才不去为这些去耽误我的时间呢，嗯、我就给他吃奶粉就好了。我到时候吃了以后，我的身材又不好，而且这么拴着我。等生出来以后啊，经过这个哺乳的过程以后，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嗯、 啊，一种享受，一种情感的沟通，哎，他真的是割舍不掉的，他会坚持的。嗯，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太太，她的反应就比我要强烈，就是她对这个宝宝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联系，还有这种感觉比我要强烈的多。 这是正常的，因为母性嘛，嗯、母性的这种激发就是在最开始，其实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对，因为那种感觉他能体会到，我体会不到，我可能只有抱在我怀里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对对对，所以你今天经过这一刻，你是不是也成长了很多？ 学了很多，确实， 是是， 但是信息量确实太大了， 信息量很大， 我得回去看这个。 对。 这个直播回放去， 一定要看回放哦、嗯、在我们的一直播活力九八二账号，在花椒平台也可以找这个账号、 啊、 就来看我们 的北京时 间，对，都可以来看到。咱们这周呢先给大家普及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咱们下周呢还会继续来说这个母乳中间的一些问题。 完了，还没过瘾呢， 时间不够了。已经下午4:52了、啊、我们下一档节目主持人都已经来了， 好吧， 再次谢谢宗护士长，也谢谢甘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你们、啊嗯、 哎，好 好了，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了，稍后面会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浩婶，拜拜， 下期见，拜拜。They talk about Again.